天龙关到九十九啦。 好啦，咁因为人哋山长水远嚟到呢度咧，咁又要喺现场问问题，冇理由唔理人嘅。咁啊，现场啲朋友就问啦：，而家有冇人住嗰间屋？即刻俾你睇下。系啦，因为好多谢阿 Mon 啦，帮我哋影咗大量嘅照片啦。系而家嘅现况系点嘅？咁我哋睇一睇啊，由第十三张开始睇，十三。系啦，大家见到咧呢一度咧有呢一间屋咧，其实就系当年咧呢一个细田谷一家咧所住嘅地方啦。吓，咁就喺呢个细田谷嘅市里面嘅。好啦，你见到呢个帐篷咧，其实佢咧仲封住晒嘅间屋吓，但系入边咧系其实原封不动嘅，除咗当然证物攞走咗啦。咁你见到有啲好多窗系咪？阿妈唔好意思啊，慢慢吓。诶，头先嗰张跟住嗰张系啦，你见到有一张咧系第三张，跟住有一张咧就写住公，佢啱啱冚住咧，你见唔见到个公文式三个字啊？ 見到 其實當年佢哋嗰個招牌咧，仲喺現場嘅喎，即係佢哋冇拎走過噶。 因為當係證物嘛，佢封存。 係啦，咁另外咧就再睇落去啦，第十六、第十七嗰啲咁睇落去，係啦。咁睇到附近咧有啲斜坡啊、公園啊嘅環境啦，相當之即係幽靜嘅呢度都，係啦，幾好住嘅望落去，嗱幾好嘅，其實真係一個理想嘅居住環境啊！如果唔係發生咗呢單案嘅話咧嚇。咁啊，而家當然啦，就好多陰影啦嗰度。大家見到啦，嗱呢一間屋緊要啦，望一望先。好啦，大家見到咧，中間有棵大樹啦，啊咁啊，粉芒都解釋俾我聽啦。呢一棵大樹咧，你見到左邊咧，係咪一棵細樹嘅？ 嗯。 好啦，咁呢兩棵樹之間咧，就有一個窗口仔咧，就係喺嗰個帳篷後面嘅。大家隱約會見到一個窗。 見唔見到啊？左邊嗰棵樹仔嗰度咧。 係啦。係啦。左邊嘅樹仔同埋中間嗰棵樹之間。有一個有一個好似窗門咁嘅，俾呢個帳篷遮住咗嘅。其實咧，當時咧話説咧，即係根據警方睇翻啲鞋印啊，各樣啦，同埋咧，因為嗰個窗嘅窗紗係爛咗嘅，同埋咧佢嗰個欄杆嗰度咧又有嗰啲腳印啊。出邊嗰棵樹當時有棵樹嘅，而家你見唔到棵樹，因為已經斬咗啦。佢其實嗰時有棵樹咧遮住咗呢一個窗口嘅，就話咧原來嗰個兇徒咧係踩上嗰個欄杆。借嗰棵樹嘅力，係嘛？就衝入去呢個屋裏面，就係透過呢一個浴室嘅窗。 嗯，係啦。 咁就係個二樓浴室嘅窗。 冇錯啦，所以咧當時嗰棵樹咧樹枝都爛咗噶嘛。咁而家當然咧就成棵樹 cut 咗去，唔知係咪做植物咯？ 唔知咧， 唔知啦。 但係嗰度好明顯係屬於公園嘅範圍咯。 係啊， 公園嘅範圍嚟㗎，係啦。 因為個欄杆後邊啊嘛。 好啦，咁啊睇到呢度先嚇，陣間再睇下其他相，滿唔滿意啊，阿生？系啦，咁点解嗰间屋会仲喺度嘅咧？点解仲喺度咧？点解唔卖咗佢嘅？点解唔系即系变咗空宅，或者跟住又有啲即系唔怕呢啲嘢嘅人住咧？ 香港好得意噶嘛，啲屋咧搜完证之后咧，跟住就卖噶啦。 系啊，即系外国 好快噶。 系啦， 点解佢仲保留到而家咧？嗱，咁其实因为咧当时咧，大家记得头先讲过啦，其实佢哋系攞咗钱嘅，攞咗政府钱啦，系准备搬去第二度噶嘛， 好咗嚟噶， 奇玉苑啊嘛，搬去， 系啊， 咁其实呢间屋而家系属于政府噶啦， 系， 系啦，所以政府就 keep 住呢间屋，嗱，因为反正呢单案仲未破， 系啦， 吓佢哋都唔急于要将呢间屋咧拆咗去或者点啦，咁仍然系保留住佢，系等呢个水落石出嘅一日咯，我相信， 系， 吓，咁好啦，我哋呢个咧。時候咧要繼續講埋咧，笑咩啫你？ 兇手會唔會喺入邊住？ 兇手會唔會喺入邊住？你真係問得好啊！呢、這個問題。 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啊！ 咁我就係相信咧，即係死者一家咧，就即係冤靈不息嘅啫喺裏面，因為咧仲未有呢一個真兇啊嘛，捉到啊嘛。咁我哋睇一睇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到咧嗰個柳葉刀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兇器啦。咁其實喺現場咧，其實呢一把刀係唔係喺現場噶？嗱，因為我哋見到一啲即係資料啦。警方就佢所有證物咧，全部影曬相出嚟嘅。咁有啲咧就喺現場揾到嘅。但係呢個柳葉刀，我唔知係咪呢一把係現場揾到嘅刀，定係佢揾到一把類似嘅刀。 我相信呢一把係模擬啫， 模擬啊！ 柳葉刨丁即係其實係好普通嘅壽司，係咪一個魚生刀？ 魚生刀咯，因為佢好似柳葉咁嘅長度， 咁 幼啊， 咁長咁薄 嚇。 咁佢係單邊刃嘅。 嗯，因為我唔見佢話現場揾到一把血刀啊，咁所以我相信佢係只係模擬嗰把刀。 佢模擬啫，因為呢把都冇斷到刀頭。 咁即係兇徒攞咗把刀走，攞咗個兇器走。 可能， 可能， 可能。 咁但係而家佢哋揾到嘅好肯定嘅就係有刀嘅碎片遺留咗喺個男士嘅頭嗰度。係 啦。 咁如果兇器都冇，點解佢會留低咁多私人嘅物品嘅咧？我真係好奇怪啦。 唔係呢個咪就係呢單案奇怪嘅地方咯，拗頭拗到你爆嘅地方。 佢係想人哋查到佢定係查唔到佢咧？究竟？ 嗱，首先嗰啲血佢冇得搞噶啦，因為現場你打鬥之後，佢就傷咗啦。咁佢又其實佢要抹就大把時間嘅，即係如果真係有十個鐘頭，佢就大把時間嘅。但係佢冇抹啦，佢就走咗去啦，係咪？又留低咗好多鞋印喺度啦。咁亦都有大量嘅私人物品啊，特登好故意咁留低添。 係 嗰啲衫褲鞋襪係摺即係摺 好靚咁 擺喺度咧，係串你嘅咁樣。咁究竟佢係想人，我即係想大家諗下，佢係究竟想你揾到佢身份啦，定係想去即係隱瞞身份，定係想玩嘢嘅咧？ 其實覺得好似係 心態係咩咧？ 嗱，即係之前就有個類似好似，因為之前唔記得一四嗰時候有個 FBI 分析過，其實懷疑緊咧，佢其實有少呢、這個人可能係諗住做完呢單案之後咧，即係嗰時2000年咧，即係其中一個心態啦，即係佢話當其實嘅心態。可能呢個人做完案之後咧，係諗住自殺，或者諗住係可能有，即係 諗住搞掂自己嘅，即係佢係純粹好似一件藝術品咁樣。係 啦，做一件藝術品， 做一件佢生即係死之前最佢覺得好轟烈嘅事，係咪咁？ 所以就曾經佢有一個 theory 啦，因為佢都係嗰啲電視節目請個 FBI 講，咁所以呢個其中一個 theory 咯，係啊， 好似有啲浪漫咁喎。而家你講到呢件事，殺咗人哋一家四口，跟住就自己自殺。即係喺呢個世界中心呼喚愛咁啊，走去一個 唔係依個就係可能我第三 part 嗰個講講我個 theory 啦，其實有少少嗰樣嘢嘅。 哦 ，Frank's theory 係啦 ，Frank's theory 我想聽一下陣間好啊。咁啊嗱，佢真係佢幾招積下嘅，你招積呢個字係咪好夠咧？ 佢就串 串啦，串啦，佢挑戰警方。 佢現場咧又食哈密瓜啦，又食雪糕啦。咁又飲又飲呢個麥茶啦。咁有人就話咧雪櫃裏面咧有十罐可樂。同埋咧，啤酒咧就原封不動喎。咁就佢係咪一個非酒精者咧？即係唔飲酒嘅咧？ 唔飲酒唔飲可樂咯。 係啊， 有人就話佢係咪諗住逃亡咧？所以佢唔可以隨便飲酒咧。 十個鐘喎， 影響自己嘅。 你飲幾多啤酒都十個鐘，乜嘢都冇曬啦。 嚇！咁我諗唔會係呢個原因啦。首先， 我覺得。 咁點解佢要食咁多嘢先走咧？同埋咧，佢又留低咗大便嘅。 你即係食完四杯雪糕啊？ 係啊，因為肚餓啦， 餓係正常的。 餓先係正常。 佢用咗人哋嘅廁所啦，留低咗大便嘅。咁即係我哋應該可以逐樣咧嚟講下，解拆下咧，即係究竟有啲咩蛛絲馬跡咧，可以揾到呢個人嘅身份啦。或者你會覺得好奇怪咧，一留低咁多嘢，點可能會仲未揾到佢嘅咧？係咪先？捉到天嘅隊都揾到你啦。點解仲未揾到佢？ 理論上 係因為嗰時其實講翻就話2000年嗰陣時咧，因為日本咧係未有呢個 DNA。同埋手指紋，即係 2000年都冇啊！ 冇噶，日本係之後， 係啊， 未即係冇，即係 complicate， 即係叫一個嗰陣時係未有嘅，所以你話 DNA 庫更加冇嘅嗰陣時，即 係 一個 official 嘅係啊，所以就依個一個問題咯。 係，但係佢嗰陣時完全可以 check 到呢個人嘅 DNA 係代表佢，譬如一啲佢嘅血統啊嗰啲全部 check 到㗎啦。 嗰陣時有 DNA 科技啦，已經有㗎啦，咁所以可以利用 DNA 嘅排列去了解呢個人嘅背景，例如佢係。咩種族啊？ 咩種族啦？ 可能佢嘅即 係血型啦， 血型啊， 或者佢有冇酒精啊，飲過酒啊， 即係呢啲就可以做到嘅。 係啦， 父母啊，係咩人啊？ 係，即係佢冇一個完整嘅資料庫，係啦。但係我覺得佢罪犯嘅資料庫一定有啦。即係如果呢個人， 但係因為當時日本個雖然有啲呢種科技，但係未做到去將所有罪犯都留有 DNA 嘅 database。未做到呢樣嘢， 未做到， 因為所需要嘅費用同埋嗰個時間係好長。 係，但係罪犯嘅指模一定有啦， 指模就會 指模一定有啦， 指模七幾年開始有啦。 係啦，咁但係當時咧，其實淨係 check 到佢有好多指紋留低咗，包括咧佢喺現場咧，原來曾經咧用過一啲膠布啦，佢用個膠布嚟自己 黐 翻住先啦。 咁咧就見到有啲有佢指模嘅膠布喺現場啦， 係啊， 咁同埋咧佢譬如喺窗邊啦，即係佢入嚟嗰個窗邊咧，又留低咗啲指模啦，咁咧就話佢指模咧係窩狀紋，係 啊， 即係點咧？我睇下咪窩狀紋。 我哋即係指紋通常一係叫一樣圓就咁圓嘅，一係就鏟噶嘛， 係 啊，一係攞一係鏟啊嘛，窩狀咪 咁都冇乜用咯，太過闊啦呢個，即係冇乜。資料唔係太有用喎。 咁，我覺得資料上佢好難將成個指紋形容話俾你知個指紋係點嘅，呢個好難。 嗱，指紋都算啦，指紋都唔係好關鍵。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個血液啊嘛。係啦，咁我哋血液咧可以講下啦。其實佢當時咧就發現咧，你係咪 A 型噶？ 我唔係。 你咩型噶？ 好似 O 型。 O 型最多係咪？ 我有型。 你有型我知嚇。咁咧佢呢個人咧就 A 型嘅喎。 係啦。 A 型嘅。 A 型血。 咁唔係最多啦，即係唔係最。 唔 係 最多，但係都係吸紋。 都 係 OK， 都 好啦，咁啊血型又冇乜意義啦。咁跟住發現咧，佢咧就對呢個佢冇服食過任何精神嘅藥物啦，冇吸過毒啦，冇食過感冒藥啦，興奮劑啦， 吸毒，冇飲酒，冇 吸毒，冇好清潔喎、啊、佢。 好健康，所謂 嘅。好健康喎、啊，好健康喎、啊。嚇、啊，咁、啊、另外最緊要就睇下佢 DNA 就反映到佢嘅血統啊。 係啊。 係啦、 啊， 究竟係咩血統咧？呢、這個。 嗯。 好啦。 係啦、 啊。爸爸父系。 父系係亞洲人。 亞洲人。 嗯。亞洲人嘅 可能即係嗱，佢呢度想講我亞洲人咁闊咧，即係有可能係日本人，亦都有可能唔係日本人。 因為咧，佢呢個亞洲人嘅血統係嚟自佢父系啦，而佢嘅母系咧，好似講緊馬咁。 係， 母系 係 咁。 母系咧就係嚟自咧歐洲族裔嘅、嗯，特別係地中海嘅即係民族啦、嗯， 即係希臘啊嗰啲 好啦，咁即係總結嚟講咧，呢、這個人咧，佢係擁有一種咧罕見嘅叫做 omega 3唔係 O 三 O M 一三四 唔係 O 3 E star。呢一種嘅 DNA 排列方式， 係啦， 咁就喺日本係比較少人有嘅。 係嗱，咁有個統計咧，就話韓國人裏面咧，每五個人咧就有一個人有呢一個 omega 3咁樣啦。跟住咧，中國人咧就每十個就有一個， 係 日本人咧就每十三個有一個， 一比十三。 如果用呢三個國家嚟比較咧，最有機會就係韓國人。係 啦， 啊點解用呢幾個國家？係因為呢幾個國家鄰近日本。 是 比較接近日本， 所以他哋用了呢三個國家， 用咗呢個國家嘅數據， 即係冇用嗰啲非洲啊， 唔係即係佢無啦啦嗰啲咁，無啦啦攞咗泰國嘅數據嚟嘅，唔會用咯。 係咯，咁實係呢三個國家㗎？ 唔一定嘅，但係佢因為有其他嘅佐證，令佢哋估計係呢三個國家機會比較大， 機會最大， 淨係抽咗呢三個國家出嚟，所以係嘛？係 啊。 咁同埋咧，就有人相信咧，佢可能咧就係一個帶有亞洲血統嘅外國人啦，或者呢一個咧係混血嘅日本人啦， 即係好幾代之前已經混咗血嘅日本人。 係、嗯、有冇用咧？呢啲暫時即係好似嚇有個歸納咗啦，即係會唔會一個 mix 嚟嘅咧？呢、這個 呢啲係叫做好過冇嘅資料。 但係其實佢直頭，但係佢話佢係母系啫嘛，父系啫嘛。不是爸爸媽媽喎、 啊，唔係㗎，佢可能係阿爺或者係再早多兩代。 咁其實佢係咪有機會唔係 mix 㗎？我想知， 咁呢個機會就低啲。 係咯，因為佢已經係有一種好特別嘅血統啦，其實係一定係 mix 嚟㗎啦。如果咁講， 係 mix 嘅，但係你好難喺外表見到嘅。如果佢係隔咗兩代或者三代 ，OK， 即係個樣可能唔係。 你個樣可能好日本人嘅、 嗯 啊，即係已經好接同周圍嘅人差唔多。咁但係其實佢血裏邊係有呢一啲嘅潛藏嘅。所謂基因傳， 是但舉兩個 A V 唔係嗰啲日本嗰啲， 點解你今日成晚提 A V 啫？ 我唔知道，我見到 有彩隊睇 A V 啊， 唔係啊，有聽眾話你係熟噶，我唔知點解。 哦， 邊個啊？邊個啊？邊個兄弟？邊個兄弟？ 愛情動作片專 家。有頭先有一個人話你係熟呢啲嘢嘅喎。 邊個兄弟？邊個兄弟？ 唔係我屈你嘅喎。 小 澤瑪利亞。 小南咪啊，係啊，係其中一個 mix 嘅。mix 嚟㗎。係 咯 ，real 咯 ，real 又係啦。 係，仲有咧，有冇啲出名啲舊啲 啊？啊，舊啲啊！舊啲 年代 嘅，喂大佬， 我突然間有個唔記得 咗 名，三個字嘅，唔知乜乜乜三個字嘅，又係嚇蒼井空，唔係 蒼井空， 有一個唔知咩夏威夷嗰個咩啊，好出名嘅喎，咩優啊，早見優啊，係咪早見優？ 早見優係唱歌嘅， 不如第三 拍講 A V 啦。 好啦，講 揾啲 A V 原案同大家傾下咯 ，OK。 喂，咁但係呢個人係男定女啫？ 我估計嗱，呢個我純粹我自己嘅估計嚟嘅啫，我估計佢係男人嚟嘅。 嗰個係男人啊，因為 原因係佢可以同個户主一個正常男性去做到咁大型嘅打鬥。 老分都得。 如果佢係一個女性嘅話，聽我講埋先。如果佢係一個女性嘅話，佢只有兩種情況：一，佢本身係一個相當健碩嘅女性，或者呢位女性受過啲好特別嘅訓練。 我哋有非富下頭， 例如軍訓。講真嘅， 軍訓 你接受咗軍訓嘅女性當然完全唔同啦。 啊、 你識打係完全兩件事。 係啊， 係。哇！你講到軍訓我哋陣間要交代一下啦、嗯。即係有人話咧，呢一個人咧，除咗係一個可能係 mix 嘅話咧 ，mix 嘅男人啦，佢仲係咧受過軍事訓練。 是係嘅。 陣間逐樣話俾大家聽，點解會懷疑佢係受過軍事訓練呢、嗯、好啦，咁咧就睇我睇一對鞋啊，好唔好啊？咁因為現場咧，其實咧留低咗一啲鞋印啦，都幾多鞋印嘅喎。 係好多鞋印。 樓梯又有啊，又剩啦。跟住咧就發現咧，從呢個鞋印嚟推斷啦，呢、這個人咧係著咩鞋嘅咧？知唔知點讀呢個字？Slasinger 大家屋企有冇？ 呢個係一個 有冇買過呢只鞋啊？呢種鞋 香港比較少， 有隻唔係有隻炮㗎，係 啊， 有炮㗎，有炮㗎，嚇 係啊，有你㗎 網球，你真係識嘢啦， 冇錯， 係咪 Slasinger？Slayer。我睇唔知道，我上網聽到有啲人話係 Slasinger 啦， 唔緊要啦， 唔緊要，咁即係咩 Jer 啦？ 係一個出名嘅網球用品牌子。 嗰啲排球唔係排球，嗰啲網球咧上面成日有呢個字 啊。係啊， 佢係一個出名嘅網球用品牌子。 係，好似話都係啲以前就話係即係打高爾夫嗰啲貴族啲嘅嘅品牌。 當然係貴嘢啦。 而家就應該 仲要係日本人好崇拜嘅英國啦。 是 英國品牌嚟 啊！哦，明白。 英國品牌啊， 係啊，係英國品牌嚟嘅。 OK。 不過當年佢嘅波鞋喺韓國做。 哦。 喺韓國做，同埋韓國咧就好多人著呢一種鞋，係咪？ 嗯哼。 咁但係咧又奇怪喎，佢嘅尺碼咧喺當時喺現場 check 到啦，佢咧就係28cm 嘅。 係。 咁28cm 就相等於我哋幾多咧？睇下你哋邊個係先。 邊個 最可以先？43號碼。呢個歐洲碼。44 啊！炮兄44喎。 係啊。夾硬塞落去啦，好似嗰時啊，阿森寶森咁啦，夾硬塞落去個手套度啦。 咁粗嚟， 係啦。 但係好特別嘅喎，花姐好似一個 size 好似。 呢個 size 係有啲奇怪。 係有啲奇怪嘅，因為喺日本係並冇公開發售28cm 呢一個碼嘅呢一款鞋。 係。 呢款鞋喺日本嘅銷售咧，最大嘅碼數去到27.5cm。 係咪佢哋啲腳細啲啊？ 日本人係嘅，一般係啲腳細啲嘅。 咁即係如果佢27.5係最大，呢個人咧就應該唔係喺日本去買呢對鞋啦。 咁啊，當然啦。這個世界有郵購和網購的， 但那時候不興， 那時候應該沒有，2000年沒有。 我又這樣看，就是，是香港不興郵購和網購，因為在一些大一點的國家，其實郵購並不是一些那麼稀奇古怪的事。 哦，即是2000年已經很興郵購。 日本其實都會有的，尤其是買一些潮流物品，那些人是會託店鋪幫我們郵購的。 是。 那些 穿過的底褲 呢？穿過的底褲？那些不關時間。阿伯很興買， 那些是，那些不用郵購的，那些要親自去買的。 親自去買。咁唔係嘅，咁佢擁有一對唔係喺日本買嘅鞋咧，係絕對唔稀奇嘅。即係例如話朋友送啦，啱啱去完韓國買一對翻嚟俾你又得啊，咩嘅可能性都有嘅。 當然啦，亦都有人估佢用呢一度開始估佢會唔會係一個由韓國嚟嘅人咧？ 係 啊，因為28cm 呢一個碼喺韓國係有得賣嘅，係喺日本附近最近嘅國家有得賣嘅就係韓國啦。 明白，係啊。 嗯，而且係韓國製造嘅。 係啦。 係啦，咁佢會唔會一個mix 嘅韓國人咧？韓國 mix 呢個地中海， 地中海啊， 係啊， 或者 歐洲 啊，英國啊咁樣啦，唔知啦嚇。咁另外咧喺現場咧亦都揾到咧一啲染血嘅衣物啦。咁呢度一定要強調啦，嗰件衫噶。咁嗰件衫咧，大家有冇睇過《美麗人生》咧？ 木村拓哉， 木村拓哉就好中意嗰陣時咧，就2000年就做緊呢套戲啦。 冇錯， 嗰陣時咧佢就成日著住呢一件呢一種嘅即係衫噶。咁就嗰個袖咧，話説咧，佢喺現場揾嘅，我聽到話唔同顏色，係咪即係佢個上面嗰個袖同下面嗰橛係唔同顏色啊？紫色同黑色啊？我睇唔清楚啦。咁咧，我一路聽到啲人講咧，就話係唔同顏色，就係講，我相信係講個袖有鴛鴦色啦。咁你會見到咧呢一種衫咧，當時咧就都幾流行嘅喎，係咪即係啲潮人著嘅咧？ 正常啦，阿肉酸托腮著嘅，咁即係所有年輕人都著啦。 嚇，咁嗰啲係咪阿肉酸托腮嘅 fans 嚟嘅咧？ 我唔係 呢個人，佢咧就 呢個人會係， 亦都係咧奇怪地係將件衫咧就摺咗咧就擺喺現場 嘅 喎。 唔係呢個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嚟， 有血 嘅 喎， 你明明係一件血衣，正常嘅人如果你諗住取件血衣換個第二件嘅，你除咗係劈低嘅啫，即係點解會摺到靚靚咁擺喺度咧？真係拗曬頭嘅。 件衫咧就大碼嘅喎， 系啊， 棉質嘅喎，大碼喎，跑灰就大碼嘅喎。阿 friend 你冇事啊？你加大碼？ 差唔多 XXL 係咪你？ 差唔多， 我同阿 friend 都係加大嘅 啦。哦 ，OK， 你哋可以排除嫌疑啦，咁樣。咁啊，跟住咧就亦都除咗係呢個衫啦，亦都有件 jacket 嘅 ，jacket 都喺現場嘅，喺 係 一件灰黑色嘅大碼嘅衫啦，咁就喺呢個 Uniqlo 嗰度買嘅，咁啊就香港咧好多人。叫做其實佢真係日文係讀 Uniqlo 嘅 ，Uniqlo 好似係類似咁啦。 Uniqlo 嚇，咁其實咧就喺呢一個日本啦，當然好多人亦都會喺嗰度買衫啦。咁呢件衫咧，其實咧都買咗唔知幾多萬件定幾多千件啊！即係總之佢係大量咁樣賣咗出去嘅喺嗰段時間。咁亦都其實冇乜意思，我覺得呢啲數字。幾多件？ 佢哋嗰陣時係順手一定要查，因為日本人查案有一個咁嘅特色嘅。係，佢係好中意將啲好細嘅抄曬出嚟先。 係， 啊，抄出嚟有冇用唔知，但抄出嚟先。 所以嗰個數字我都冇刻意記住啦，都唔知一萬定幾多千咁樣啦。因為其實知道又點咧？咁多人有係咪啊？又唔知你幾時買嘅？所以冇乜意義咯。咁但係咧呢件衫個 jacket 裡面咧， 裏邊 有內容啊有意義啦， 就有料到啦。 係啦，咁阿 friend 講下。咁個袋裏面揾到咩咧？ 揾到啲沙粒啦，總之沙粒就係三浦半島嗰度嘅沙粒啦，同埋揾到啲 雀糞啦，同埋揾到一啲插嗰樹嘅。 雀屎啊， 系啦，雀屎啦， 有啲雀屎仲有树， 系啦， 有啲树枝， 系啦， 仲有啲杨柳叶喺度， 系啊，有啲叶系啦， 系啦，咁啊，三毛半岛喺边嘅咧？三毛半岛咧就喺横须贺嘅， 嗯， 咁横须贺喺边嘅咧？就系即系东京嗰、那个嗰、那个东京嗰度再落啲咯， 东京再落啲系一个好出名靓嘅海港， 冇错啦，嗰度原来有个美军基地喎， 系，冇错， 系啊， 系咪啊？啊，即系 都俾人，亦都即系不时系会有一啲。即係反美分子啦，去示威，即係要求、 啊、 要求，即係踢走啲美軍。 係啊，咁嗱、啊，如果佢又有一個美軍基地啦，咁、嗯、即係嗱，依度開始咧，我哋可能一間都會講，再講多啲點解懷疑呢個人咧係同呢一個美軍或者唔係美軍係呢、這個軍人有關， 軍人 有關， 軍人有關， 可能有關。但係未講之前咧，想講一樣好懸疑嘅嘢咧，就係、是、宮澤一家咧，原來喺佢哋死之前咧兩年左右咧。他哋曾經就去過呢個三浦半島嗰度度假嘅、 嗯， 所以有人就懷疑警方係擺咗烏龍啦。依、這個 jacket 基本上就是死者嘅屋企人嘅， 三浦家嘅， 係啦，所以他哋入邊就會有呢啲沙粒喺度，可能留咗。 即係去過嗰度，可能喂過一下雀，咁跟住手插咗插過一下啲泥，跟住又袋一袋嘅手，而家有風喎，好凍啊，咁跟住就袋咗都唔知道。 其實因為資料咧唔係太齊全啦，嗱、嗯。當然亦都其實比起你哋喺啲國內嗰啲案件咧，其實佢已經好齊全噶啦。但係咧都太多資料唔了解啊。即係例如話呢件衫，你點解咁肯定係嗰個兇手 嘅咧？咁 嚇，因為佢屋企人咧而家死剩死曬啦嘛。咁得佢女死者個外母喺度住嘅啫嘛，喺隔離住啊嘛。咁你最多係問一下佢阿媽，喂，你知唔知呢件衫係咪佢嘅咁樣？其實佢阿媽可能都唔知佢係咩衫啦，啱啱先？ 或者佢認唔到咁多啦。 是啊，所以其實究竟呢件衫嗰啲沙粒嚟自呢個三浦半島又有咩意義呢？咁可以當袋多樣嘢喺個袋度去諗嘅，諗啲線索嘅。 估啦，估啦，估啦， 估啦。 好啦，又俾多樣嘢大家睇啦，睇下嗰個佢留低咗個腰包喺個現場嗰度啊。腰包都我唔係叫留低，我覺得應該係擺低。 擺低， 唔係留低。你個花架姐咩咁多嘢留低，乜都留低，係咪先？佢真係特登擺低咯，我覺得、啊你唔好同我講話佢即係慌亂之間所有嘢唔記得拎走喎。咁你會見到咧，佢真係留低咗個腰 bag 咧喺個現場嘅，咁就係一個咁嘅腰 bag 嘅。係，呢個腰 bag 亦都係韓國製造嘅。咁咧就喺關東店嗰度咧，就曾經賣過2800個出嚟嘅。 呢啲係 喺日本都有得買嘅。 即係喺日本，即係我哋香港咪有好多啲十蚊店、八蚊店嘅。 係， 其實都係咁上下嗰啲貨嚟。係， 即係。但係你可能啲名牌嘅店鋪賣1000蚊一個咁樣。 係啊，即係我呢個我唔知啦，但係佢喺日本嗰啲幾百 yen 店咁賣嘅嘢。 係，咁 check 落去咧，又發現原來呢個袋咧，以前咧曾經洗過嘅。咁洗過又點咧？又如何咧？ 洗過都好正常啫。 洗過之後咧，就發現到一啲熒光劑喺裡面黐咗喺度。咁又都發現咧，原來日本嗰啲國民咧就好少用呢只熒光劑嘅喎， 呢只洗劑嘅喎， 就多數咩人用咧？ 美國人， 又係美國同韓國人啊。 韓國人 係啦， 咁巧啊， 做嘅可能係。 係咪啊？仲有，就發現咧呢個袋入邊咧有啲沙粒喺度，係啲石英嘅沙啊。呢個沙咧就好可能咧嚟自呢一個內華達州嘅島城附近嘅沙漠，或者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附近嘅莫哈維沙漠。咁點咧？即係 莫哈維沙漠裏頭亦都係有一個基地噶嘛， 又有個基地，有個美軍基地， 又翻翻去嗰個軍人嗰個。 好似講咁多嘢都係指向呢個兇手係咪嚟自一啲美軍基地，即係曾經 喺度暗示緊呢件事啦，好似 曾經接受過啲軍事訓練嘅咧。好啦，咁一間翻嚟咧再講一啲嘅證物啦，但係想講軍事訓練呢方面啦，因為現場咧發現佢嗰啲腳印咧，嗱呢個要問阿毛啦，我就唔係好知啦。佢話嗰啲腳印咧係橫步嘅，即係我哋平時行咁樣向前行咧，咁呢啲係直噶嘛。 佢係打橫嗰只鞋咁。 佢點樣打橫咁樣行嘅？ 黐住貼住牆， 黐住牆行。 打橫咁樣喺埲牆度打橫行，因為點解咁做咧？呢個係即係如果你玩過 war game， 你都會知啦。 係咁樣行。 你咁樣行法咧，其實基本上對方發現你嘅機會係低好多嘅。 係， 即係攞嚟掩飾自己。 我就諗唔知咩橫步，所以真係 橫步係好似即係打橫貼住埲牆咁嚟行。 O K， 咁就利用埲牆嚟保護自己。 明白， 係啦，咁樣嘅行。 但係佢殺人喎，佢唔係去。 係啊，但係佢可能要突擊，要襲擊啊嘛。 要襲擊對。 佢 ambush 人啊嘛，即係所謂點啊，即係匿埋去攻擊人啊。 係啊， 跳出嚟攻擊人。 因為他如果在一個窗門入咧入嚟啦，咁佢跟住佢第一個襲擊佢個，佢可能見人就殺啦。 佢第一樣嘢見到個小朋友嘛， 即係 小朋友嗌，所以佢令佢窒息。嗱，呢個好正常嘅。 但跟住佢可能已經聽到個爸爸行上嚟，所以佢咪用橫步嘅方法， 即係佢係習慣性咁行，其實佢本身 唔係因為佢橫步係發現嗰腳印係喺嗰個仔死嘅附近啫嘛，所以可能就佢講話。 佢咪聽到 個仔係啦， 聽到爸爸個腳步聲上嚟，佢咪橫步去保護自己先咯。上到嚟之後，跟住就用刀插佢咯。 OK，、 所以就插到插斷咗把刀，第一嘢好大力，插斷咗把刀喺個爸爸嘅頭度。但個爸爸未死得，就同佢掙扎搏鬥。 係，所以嗰時大家都喺度諗咧，就話譬如周海亮單案啦，大家都話誒、一個人點殺兩個人啊咁樣。咁一個人可以殺十個人嘅，其實係咪啊？ 我哋睇 下呢個人有幾咁 以一對十 敏捷啦，同埋佢受過啲咩訓練啦，呢啲都好緊要。 呢個好重要嘅。 啊、你看到呢如果他是一個人做其實是不是一個人做呢、其實是不是一個人做呢 我覺得 因為找不到多一個人 的罪證我覺得一個人的機會高的因為、現場留下的證據都似只是一個人留下 即包括鞋印、 鞋印、 指模、 指模、各樣的你都似是只是一個人、因為如果你多一個人的他就是頭髮那些多一堆啦你會剪得頭髮的嘛是不是難道他笠著頭來犯案嗎 OK 即他現在 又不像是嘛咁即係你頭髮都揾到啲㗎，係咪？咁但係而家係冇，似係即係除咗個家裏邊應該會出現嘅人之外咧 ，extra 嘅頭髮多多。 喂，咁我覺得呢個人真係好大膽喎！佢入到去呢間屋，佢又點知道誒佢、可以咁順利做咁多嘢咧？殺咁多人，或者係佢攞到佢要嘅嘢咧？嗱、咁佢係咪其實根本係入過呢間屋嘅？以前曾經佢係咪好了解呢間屋嘅人嘅起居嘅咧？ 我又覺得佢搜集個資料，譬如喺門口及過唔出奇。第一。第二就是一間屋的設計在日本其實都不難查的。 等一下回來我們講清楚裡面的平面圖、因為這個單案很正的他們做了很多那些立體的 3D 的一些模型、你是會完全了解究竟這間屋裡面的設計是怎樣還有當時兇徒他的殺人的路線是怎樣我們回來再報導一下這一方面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嗰度有支。 其实一个奇案节目咧，要做得好同埋要觉得精彩嘅话咧，其实系好需要好多嘅资料搜集，同埋每一个主持都系需要佢好大嘅努力。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奇案節目嘅，咁所以無論點都好，都希望各位會支持一個用心製作嘅奇案節目。